那时候原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Turn off my radio. 嘿，你还好吗？我是张毅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DJ 张毅，每晚都会哄你入睡。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你别回头了，我不想谈恋爱了。每天下午七点成了小叶给我打电话的固定时间，内容无他，无非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姑娘今天又怎么撩他了。说实在的，给小叶这种没谈过恋爱却被当成备胎养了好多年的男生当情感顾问，我还是不太称职。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当一个姑娘把你当成备胎，就注定你永远无法上位。小叶好，各种好，工作肯努力，对人生有规划，根正苗红的官二代，却比我这个无产阶级还要努力，至少十倍。我对此的理解，除去自身原因，只能归咎于他的感情不顺利。姑娘是小叶的青梅竹马，一个大圆光屁股长大的。用小叶的话来说，青春期的所有冲动都因为姑娘的这张脸。小叶也曾无数次问我，如果把姑娘强吻了会怎么样。我也曾无数次怂恿他一定要在姑娘结婚之前这么干，可是这个愿望至今没有实现。姑娘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高二初恋，一直谈到大二，整个大院茶余饭后都是姑娘怎么跟父母斗智斗勇，拼死守护爱情。而这四年姑娘并不曾跟小叶联系过，因为在这段感情里，小叶一直充当的是那个心思深沉，甚至不惜向姑娘的父母随时汇报进展。小叶这个男二号熬过了广播体操，熬过了体育选修，终于在他们分手之后成为了姑娘身边唯一一个男性朋友。若是你觉得小叶由此上位成为男一号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在姑娘眼里，小叶是在无聊的时候用来订电影票买爆米花的，是在搞不定问题时随时能变出解决方案的叮当猫。小叶开始给我频繁打电话，是因为姑娘最近频繁地约她，不仅主动要求小叶带她开黑，还开始约看电影。曾几何时，这些机会都必须要用力地争取。小叶问我，这是不是柳暗花明的又一村？我没有回答，至少他需要一个交代，来结束这场无可救药的喜欢。小叶说，姑娘约了他周日去网吧开黑，之后他便没有再联系过我，朋友圈里留了一句闭关学习。我曾经也有个深爱的姑娘，为此攻读了很多恋爱宝典，书上都说女人没有爱情，谁对她好便跟谁走，可事实上这完全就是成功者的谬论。他若是跟你在一起，至少是有那么一点喜欢的。二十五六岁左右的姑娘，在陷入社会和工作压力的时候，会需要有个人来帮忙承担一些东西，但这不是爱情。他十七八的时候不爱你，就算你追到二十七八，他依旧不会爱你。 备胎始终是用来应急的，不能当作轮胎来长期使用。 就算 敬业奉献，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。 为人民服务，说白了就是变个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。 他见义勇为，智勇双全，拦下持刀醉汉。 已经面对了，你就不能退却，都不管，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？ 他助人为乐，满心是爱， 帮助别人的事儿，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，那就是一种快乐。 他们是北京榜样，就在你我身旁，向北京榜样学习，凝聚平凡力量。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，FM 98.2，AM 927，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芒果和西柚终于在一起了，是芒果最先动的心。在他刷完碗后，西柚细心地递过来擦手的纸巾。他有些腼腆地接过时，发现自己望向他时眼里有光。晚饭过后，他们一起去了束河古镇散步。他们俩一前一后的踩着刚下过雨的石路，脚步缓慢的前行，路灯下两个人的背影时而重叠在一起。芒果暗自窃喜，以为他们的人生也会有重合的缘分。于是芒果费尽心思地去追西柚，每天微信找他聊天，他生日时提前准备好礼物，还一个人飞到1000多公里之外的重庆找他，因为他不想让他一个人过节。一年后，在芒果最后一次奔赴重庆，正准备离开那座城市时，西柚向芒果表白了。可是费尽所有心思去得到一个人，当芒果越来越靠近西柚时，才发现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他，至少没有像他一样在这段感情里那般的投入。他很少会主动找芒果聊天，每次芒果发微信给他，他都回得很慢，他的解释是没有看到手机，或者打游戏忘记了。可是有时候他分明看到他点赞了其他朋友的状态，他每次也都笑着说没关系。如果芒果继续爱下去，他会很难过，因为他看到过他深爱别人时不厌其烦打电话，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到他的城市的样子，才怀疑他到底爱不爱自己。如果芒果就此喊停，他也会不甘心，明明已经得到了还患得患失。恋爱不是温馨的请客吃饭，是我找你时你及时的回应和错过后诚恳的补救，而不是当需要已成过去时你的一句怎么了才姗姗来迟。你从不说你爱我，所以你不爱我。你没有主动找我，所以你不爱我。你说话匆忙简短，所以你不爱我。西柚总说芒果对他很好，但他并不知道芒果要的是他爱的。 我做的一切你很感动，所以你爱我。但我要你爱我，是因为我好，而不是我对你好。这世上最伤人的告白就是，我很感动你付出的种种。因为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，如果你没有付出过，我不会和你在一起。因为感动而形成的爱情，真的可以殊途同归，直到天荒地老吗？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，不是我一个人无时无刻挂念你就可以完成的。爱情是当你看到你的城市下雨时，会不自觉地打开天气预报，看看我这儿是否也有雨天。你可以不必匆匆赶来给我送伞，但你要有提醒我带伞的举动。爱情是醒来睡眼惺忪，仍不忘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和你说一句早安，临睡前说了好几遍晚安，仍迟迟不肯睡去。爱情是双方不停地找话题聊，而不是我问一句你答一句，不是我滔滔不绝你只发表情。当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喜欢这个人时，其实你已经喜欢了。当你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喜欢自己时，其实他没有。因为喜欢你的人不会让你琢磨不透，不会让你患得患失，更不会让你想太多。原来不是我想太多，是你爱的不够，你不爱我，我看清了，你也承认吧。 谁眼中记了泪沙，时间留下一道疤，假如回忆直接将过往秘密封杀，感情容不下泪沙，风扇在心里崩塌，假如谎话直接将美好变得虚假，到如今还犯傻，计较什么废话，该撕破的早已撕下，装什么豁达，我情绪跳过用歇斯底里的方式无理取闹，爱的人都无关紧要，只要自己感觉就好，我情绪跳过用若无其事的

请记得，我从未想过用离开的方式教会你如何去珍惜。我给你一颗糖，你看到我给他两颗，你就对我有看法了。但你不知道，他曾给过我一把糖，而你什么都没给过我。你说你还能计较些什么？就像一开始我为你沏了杯感情深挚的热茶，你说来日方长，我说好。只是茶凉，后来我终于接过了另一个人每晚为我加热好的牛奶，你才来说了句别来无恙。怎么说呢，晚了。我也知道你并非是真正体会到我对你的好了，只是说你看到我过得比你好，至少比爱着你的时候要好，你心有不甘罢了。真心爱过就应该祝福，哪怕不是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也好。记得早些年，爱就是爱，不爱就是不爱。爱憎还是很分明的时候，爱情还有它原本的模样，羞于启齿，翘首期盼，还会红了脸，红了眼。那个时候没有备胎，没有暖男，也没有中央空调，大家依旧爱得风生水起，坦坦荡荡。现在即使一个人爱你再久，你也只会觉得理所应当，垂手可得。你说你现在才明白你爱着我的方式错了，从他身上你觉得自己错了，你不肯承认的只有你输了，输给你自己，高估了我对你的爱和等待。你给过我很多次放弃你的机会，我都没有去争取，比如你偶尔给的关心，比如你关键时候的不在状态，现在不用你再给我机会，余生你就留着自己好好浪费吧。我遇见了他，你可不带给我大风大浪，也不与我大喜大悲的人，日子舒坦，阳光明媚。从前爱着你的时候，总是像个流浪的乞儿，为你东躲西藏，为你东奔西顾。好的爱情是他能带你看见全世界，而坏的爱情则是他把自己当作全世界来遮挡你的视线。我不算幸运，但也不至于为你落得孤独终老的下场。我很爱他，你知道吧，我真的已经不爱你了。晚安，各位听众，我是程毅，每晚都会温暖你。 看不见爱情消失的痕迹，听不见心碎瞬间的声音，找不到一个动情字句来伪装这场大雨，被淋湿的过去得不到安息，抽一个没有温度的别离，写一首自以为的悲情，等一个预设的结局，好让我输到最彻底，我们之间丢下了一个断句，无法再继续。我的心被你悬在到不了的天际，想念弥漫着空气，快不能呼吸，却来